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春季折扣大甩卖开始了，3月14号至3月16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同时，老会员如您账户中有积分，也可使用，最高可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是您的老朋友，我的同事李想。 李红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还是美食。每次我们俩一聊这个美食啊，其实节目特别不好做，就是在直播间里边啊，这个哈喇子就流下来了。 是，您听我们说话，这个舌头比较绕哈，是为什么呢？因为馋了。但今儿这个更让你馋了。今天咱们带大家吃一回羊排。 嘿，羊排。我平常这个自己特别喜欢在家里边炖这个羊排。 哎呦，你还会炖羊排呢？ 那可不是，为了吃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羊排第一能炖嫩了，不太好操作， 不容易。 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能把这个味儿炖好了也是挺难的。 炖不好吧，它膻味就比较重。 对吧 还有炖羊排的时候自己家里啊那火候也不好掌握，没调那个料。我告诉你，做吃的就两点。第一，选择好的原料。第二，这个炖的时候呢，工艺啊，火候你得掌握得足。你比如说，今儿咱们带大家要去尝尝这羊排，是什么呢？原料啊，你说哪儿都有羊，但我们世界上你说著名的产羊的，哪儿 畜牧产区？ 对啊，新西兰呢？ 那 什么人家出的奶牛的牛奶啊，什么羊奶呀、什么羊毛啊都有名。那出羊毛出羊奶出牛奶，那肉呢？所以今儿咱们带大家吃的是什么呢？新西兰。你想那个拍那个电影拍指环王的时候， 风景如画， 风景如画的是吧？所以那个地方那个草场上跑出的那溜达羊，咱吃那儿的羊，小羊。你大家注意啊，我加了一个字儿叫小羊。羊肉好吃，但是老羊肉它也柴。您最后得烤着串，还得加上肥的那么去吃。但是你要说炖羊排，那一定传小羊的羊排。 这个点啊非常的重要。其实刚才李想介绍这个新西兰的羊，我就特别的吃惊。为什么啊？因为之前吃过新西兰的人家那边的羊肉，确实和咱们这边啊不一样。为什么？人那个是一个太平洋西南的一个岛国， 对， 它面积不大，但是人口特别少，特别适合这个畜牧业的发展。 对， 另外一个，人家那边就是畜牧业啊，跟咱们这边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对， 比如说他追求的是一个原生态的养殖方式，他那个羊啊都散养在这个大牧草、大牧场上。另外呢，吃的不是说咱们这边喂的这个饲料。人确实是吃的是牧草长大的， 这就是两种区别。是什么意思呢？要跟大家说哈，你看咱们也有大草原，对吧？咱草原开发成景区了，但是呢，中国有多少人？我们需要多少羊肉，对吧？你还得有奶牛牛肉，所以呢，很多的时候现在的羊已经不是您想象的时候牧马放羊，现在已经是什么样子呢？其实都是集中在一起，然后呢用牧草天天喂他们干草啊，喂牧草，让他们快速去长，不是那种牧马放羊的状态，是咱们现在国内基本上大部分的养殖这个畜牧的状态。但是在新西兰，因为它草太多了，因为他那边人太少了，所以基本上还保持这个羊啊到处溜达，然后去吃鲜草。

咱们在市场上啊，平常买这个羊排， 嗯， 您说您回家去炖，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手艺又不精的，回家自己炖，一个是炖不好，一个是在市场啊，您挑不到这么好的羊排。 对， 我觉得就三点。 嗯， 刚才你说了这个价格以后，我觉得这个三点就完全成立了。 嗯、 第一个，咱们省事儿， 对， 自己在家里边不用炖了。 是， 哎，第二个省心，因为人家澳元生是大品牌，而且专门的是做这种、这个 肉。直接给加工，大家可以直接即食的， 哎， 这是现在最方便一种做法。 咱不用担心他说有什么卫生问题啊、安全问题啊。 我告诉你，连防腐剂都不用担心。 嗯、 我看了所有的配料表当中，澳元生里边就是羊排，加点糖，加点盐， 嗯， 加点香辛料，就是咱们葱姜蒜花椒大料， 嗯， 就直接出来了，一点防腐剂没有。 所以这是省心。第三个就是省钱， 哎、 真是。今天299块钱咱能拿走十斤啊，咱说十大罐的这个澳元胜利羊排，今天给您做好了， 对， 炖好了的而且味儿正的羊排， 嗯， 只需要299块钱。 是的， 刚才我说了省钱省事儿省心，今天咱做到三省， 是 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上。 对， 您只需要打一电话，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府， 十件儿 验货满意后再付款。 是的， 给您省心。而且呢，您拿到这个东西，拿到手里一看，掂掂这个重量， 你别分量，知道一罐一斤多， 嗯， 这一罐一斤多里边连汤、 嗯， 因为咱们吃羊排必须得有这个白汤在里边， 嗯、 再加上里边纯羊排、 嗯、 纯排肉这么一罐一斤多的，正常来说拿299吧，拿四罐、 嗯， 然后这市场价我们北广给大家翻了倍， 嗯、 变成了八罐，而今天在直播的此时此刻再直接额外加送两罐，加起来一共是十大罐，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的羊排， 咱还包邮呢。 哎，对，这一点非常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里边，省事儿了。咱只需要您拿起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就给您送货到家。哎，非常的方便。 我跟大家说哈，澳元生听这牌子哈，您别觉得它是国外品牌，它是咱国内的、 嗯、 专门做肉食的这种高端的加工的这个食品，即食方便的啊。如果您去市场查查也可以、 嗯、 它是按照比如说做羊肉这个清炖羊排吧、 嗯、 真的按照老北京咱们的那种清炖羊排的口味， 嗯， 里边给大家调这个味儿。而且为什么咱家里炖不出来呢？您拿高压锅不入味儿，您拿那个铁锅啊，就跟这个熬粥是一个道理。您哈、啊，您看啊，我把羊排放到底下，上面得挂着水， 对， 越来越多的水。人家是拿大的桶锅，像那个桶一样那样来去炖，所以呢，水从底下向上翻滚，它向底下的压力就压得足，那个羊排所承受的是那个水给它的压力就足，它就更容易入味儿。因为味道压进去嘛，其实是靠压力压进去的，然后呢它更容易这个软烂，对吧、 嗯、 但是咱家里那个最大那个锅，您猛一燃气灶一煤气眼儿、嗯、啊，抠抠抠的看着它能到什么样的压力、 嗯、 所以呢咱第一没有人家那个火力， 嗯 啊，那个家伙没有那么大，大的锅才能出这种炖的味道才能香啊。为什么铁锅炖呢，那种大灶台锅炖出的东西就好吃呢，是因为这个原因。 哎， 第二个问题呢，长期老炖炖羊肉的汤，它还是有老汤在里边的。 嗯， 老汤在里面，这里面的味儿就会更香。 嗯， 一般呢是老汤跟新料包1:1的这样等比例去放之后，这个肉里啊才融合了这种香味儿。所以这个咱们家里也做不着。 嗯、 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呢，带来大家生活的方便实用呢？炖一堆羊排没有俩钟头您吃不上，等您想吃的时候，说实话，烟熏火燎的那个味儿啊，已经熏的也没什么胃口了， 嗯、 不如踏踏实实人炖的又比您做的好吃，料又足又齐全。 嗯、 回家之后往火上，您是蒸也好，您是拿那个水煮，别开罐煮的也好，或者开一个缝煮，热乎乎的一碗连汤带肉，全齐都是新西兰小羊排，人家有渠道做好了，咱何乐而不为呢？ 真是 又比家里做的省钱，又比家里做的好吃，咱干嘛呀？而踏踏实实的，没有任何防腐剂、食品添加剂， 嗨， 对吧？ 过日子嘛，图一省心。另外一个，咱们平常在外边买东西，您说有省心的东西，但是贵。但是今天不是啊，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咱们是299块钱，您能拿走十大罐的这个澳元生的羊排， 四罐，平时四斤的，这个加起来300块钱市场价，75块钱一斤。 嗯 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变成了八罐，相当于翻倍，市场一个五折， 直接给您打五折， 299等于还是给大家包邮。直播时段当中另外再送您二斤，这个加起来之后就是十大罐、 嗯、 啊，加起来十大罐299包邮。

就像我说的，最古代的梦想我根本不觉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幸运成身，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图片都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讲一个小话题，是预防中风啊，咱们要记住16个字儿。哪16个字儿？就不高不低，不粗不细，不肥不腻，不急不躁。那这个不高不低是指什么？它是指我们正常的血压。咱们正常的血压呢，就说是高压是130毫米汞柱，低压是80毫米汞柱，这个是目前呢是通用的。当然这是正常的血压，理想的血压呢应该高压是120毫米汞柱，低压是80毫米汞柱。所以说在维持我们一个正常的血压，当然最好是一个理想血压，这样使得血压不高不低，不是过高过低。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维持啊我们的这个健康，维持防止我们出现呢心脑血管病啊，那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往往呢有时候很多老年人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有的7、8年，有的10几年，所以你本人呢这个身体啊逐渐适应了这种血压的升高，所以你不会感觉呢就像一开始的人家突的高血压的那样的感觉，自己全然不知道这些症状。那么所以咱们说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咱们要防止这个中风的发生，首先您要把血压呢要控制好，那当然呢就包括要经常的测定啊这个血压，所以血压的要求是不高不低。第二个4个字儿是不粗不细，那指什么？那是指自己的腰围。腰围啊太粗的话呀，这就会增加患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说健康的腰围，男性是小于等于85厘米，女性是小于等于80厘米。所以说第二个4个字儿是不粗不细，是指你自己的腰围。那咱们这个自己测一下，那一般呢因为如果体重超重肥胖或者过度肥胖，那绝对比这个标准啊就要高得多。所以说如果能够使得我们体重是处在一个正常标准的状况的话，那么健康的男性的腰围是小于等于85厘米，女性是小于等于80厘米。 第三个四个字是不肥不腻，那当然是指我们的饮食了。过是肥甘厚腻的话呀，可以造成的疾病，这大家都知道。饮食呢，咱们要低盐、低脂、低糖、低胆固醇。所以说，整体的咱们的科学的膳食结构啊，是应该一直坚持的。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戒烟限酒。另外啊，就说适当的要使得自己吃的食品的种类很多，这就说明啊，每样多的吃点，每样不要太多。这样我们的食物的品种多的话，我们累积到的营养的元素啊就全面。第四个字是不急不躁，这个事儿呢跟大有啊讲究的，不急不躁。如果往往呢血压偏高的人呢，咱们千万要减少啊一种应激的行为。应激是指什么？应激是指过度的劳累、精神紧张、极度的悲伤，突发呢自己无命火，一系列的机体的情绪剧烈的波动的一种状态，这就叫应激。不急不躁呢，就是说指咱们一定啊不能够出现呢，要减少这个应激的行为。应激状态最容易诱发中风，包括缺血的或者出血的中风都可以发生。遇到不如意的事儿，咱们一生几风风雨雨几十年，哪能就事事啊都是称心如意？会遇到不如意的事儿，咱们千万要保住冷静，心平气和，切莫呢意气用事。所以说，这种状况啊，咱们一定啊要注意。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我们这个十六个字，预防中风啊，有十六个字的话呀，咱们就可以啊，就是减少我们的老年人呢发生中风的可能性。不高不低，这是指血压；不粗不细，这是指自己的腰围，就是维持你正常的体重；不肥不腻，这是指我们的饮食要科学；不急不躁，那是指我们呢整个呢使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呀是处在不是在应激的行为。人是有感情的，情感会变化的，但是情感的变化呢，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呢，影响是很大的。古人早就啊，把它总结为啊，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的情感，就称为七情。人在现实生活中间不可能没有七情的变化，但必须呢，对于情感的变动啊，善于啊控制。不能让情绪过度，过度了呢，即使是喜的话，咱们也会出现呢乐极生悲。所以呢，这个古人呢早就总结出来：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恐伤肾。所以这个七情啊，过度呢就会伤到我们体内的内脏。情感变化呢，在养生中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人的痛苦跟快乐啊，并不是啊由客观环境的优劣来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心态情绪来决定的。情绪悲观，乌云满天；情绪乐观，地宽天宽。古人有养生必先养性，这就是说呀，强调养生先要修养自己的性情。所以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十六个字，血压是不高不低，咱们的那个腰围是不粗不细，咱们饮食是不肥不腻，咱们的性情是不急不躁，咱们养生必先呢养性。这样的话呢，咱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你都可以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健康改善了，这样对你整体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对于你希望能够延年益寿的话，都能够起帮助。 当然我在这儿呢再要提醒一下一个问题，那个有的人呢，很多老年人吃饭的时候啊，哎，筷子啊平平的，就是夹着你那个菜呀、啊、可以夹空了，有时候还会咬自己的舌头。那么出现这样的症状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啊，你已经出现了短暂性的脑缺血。那么咱们都知道，脑中风是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脑中风呢，咱们就叫做脑梗塞，往往呢是在安静状态下发生，睡眠或者早起的时候。出血性的中风呢，就是脑溢血，往往在情绪激动或者激烈运动的时候发生。那么数据显示，这个缺血性的脑中风发病率啊，要是那个出血性的3倍。所以说，短暂性的脑缺血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小中风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中风的先兆。如果我们能够征兆刚才我谈到的16个事儿，不高不低，不粗不细，不肥不腻，不急不躁，那么咱们就可以提高自己啊，及时的预防中风的发生。中风发生的话，咱们要知道啊，千万有一个症状，就是说会自己咬自己的舌头。常咬舌头呢，提示的就是我们整个的神经系统啊不是很正常，很协调，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老年人呢健康的一个很好的很有具体的时效的一个动作，一个先兆。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可以延年益寿，有保健的功能，它是个正菌，从来呢中国人就把它当作为一个吉祥之物，长寿的象征，有仙草瑞草的美称。灵芝可以改善我们机体免疫系统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呢对于心脑的供血供氧的能力，促使我们呢正常发挥细胞组织的生理功能。这样的话呢，我们人体能够处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咱们就可以疾病的减少疾病的发生。灵芝实际上中国人呢自古至今把灵芝当上上品的。3000年前周朝的历史中间就早就有灵芝的记者，1800年前神农本草经到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者灵芝，所以呢灵芝对于我们整体的调节是起一个整体调节局部改善，它可以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兼筋骨，祛痰健胃，活血。这个灵芝啊，实际上给我们的调节是一个全身调节局部改善，尤其我们国家是最早的这个研究灵芝的一个国家，国内啊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专家，他的一辈子几十年都是在研究啊我们这个灵芝对于人体的健康的保护。所以呢咱们最后呢从现代的科学的结论的话，反过来就证实了我们祖先对于灵芝的这些总结性的一个调节健康的范围。灵芝确实是可以啊保护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在我们体内是起一个广泛的生物学的功能，镇静强心，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微循环，改善我们大脑心肌的缺血缺氧供血供氧的问题，降血脂降血压， 那么所以灵芝对于我们人体的全身啊，就起一个很好的全面的调理。这样的话呢，整个老年人，你本来你人体对于外环境的适应，对于你自己内环境的调节，都是起到一个这个退化，再起一个呢改变的这个状况。而灵芝的调节呢，是全身调节，局部改善的话呀，就使得我们自己呀，人体就有一个新的达到外环境跟我们内环境啊平衡的状态。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如夜间微凉，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你曾设想这银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再强忍，就让情分。